满心的往事一幕幕，就像潮水将我掩埋。 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

外的风景在看你，车里的经典在流行，经典九六九与你一起同行。 我